澳洲路边社精华片段。 呢一个七岁嘅小朋友咧，吓小男孩咧，就揸住一个人头，就耀武扬威，好巴闭。咁跟住佢老豆咧，好自豪吓，即系觉得好光荣。呢一件事咧，其实唔系个别例子嚟嘅，因为我哋其实前几个礼拜已经讲过啦，就系、是、澳洲咧派咗200个，即系呢啲叫 jihadist， 即系圣战者，背后一定系有几大个机器同埋团体先至系可以推到200个人走出去打圣战。喺上个星期咧，即系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啦，就系、是、有一条友咧就系、是、即系又系去打圣战，咁跟住之后咧就好巴闭，用两只手揸住两个头咁样啦， 都系澳洲人嚟嘅。 咁再之前嗰个星期咧，即系 Ivy 有讲过啦，就即系。有嗰50个头啦，即系你可唔可以好快再讲一讲五十个头？ 其实嗰个咧就系50个头咧，佢系叙利亚嘅士兵嚟嘅，咁就俾 ISIS 就割咗佢哋个头出嚟咧，就摆喺一个市中心一个圆形广场嘅嗰啲柱上面。 咁但系喺伊拉克嗰度咧，亦都另外咧系有一个公园。即系同样地咁样插晒喺头嘅，咁但系呢一啲咧就唔系士兵嘅头，吓呢一啲咧系啲小朋友嘅头，吓、即系全部都系10岁以下嘅小朋友，吓。有一幅相啦，咁样就是、一个 B B 咧，即系佢系嗰啲坐都未坐得起嗰，即系 岁几 两，系啊，即系肥嘟嘟咁样样，吓就三支 AK-47指住佢个头。有一幅咧就系、是、有一个五岁到嘅小朋友嘅女仔啦，咁样样，咁咧当时佢就着住一条咧好似。那個叫做 Alice in Wonderland 啊， 嚇， 愛麗絲夢遊仙境嗰條裙咁樣，即係藍色裙仔、白色長襪咁樣樣嚇，但係佢咧係冇咗個頭嘅，佢係俾人斬咗個頭落嚟。呢班惡魔啊，佢係點咧？佢係揾把刀仔咧，就前後鋸鋸鋸鋸鋸鋸，咁跟住前後鋸咗差唔多一分鐘，先至鋸甩人哋嗰個頭。有一啲父母咧，呢啲係基督徒嘅父母啦，咁樣樣。他们就是要推自己的小朋友落山，因为如果是被 ISIS 这班人捉到的，他们的、 下场 是更惨。这个就是 ISIS 了、西方国家呢，他在这30年里面呢就是有这个包容的政策，就是因为西方国家呢、这个叫 naive， 即是天真，因为他们很信任人。佢哋咧就系、是、有个谂法啦，咁样样就系、是、咧，如果你系嚟我哋国家嘅咧，你系咧系会融入我哋嘅社会嘅，即系佢哋成日都系用呢一个 example， 佢话意大利人啦、啊，同埋希腊人啦、啊、嚟到澳洲，我一开始咧都唔系好惯佢哋嗰啲文化噶，咁样样，咁但系咧之后佢哋嚟到咧，佢哋就融化咗入呢个社会度啦。嗱，我见到最大嘅分别就系咩咧？意大利啊、希腊啊、英国啊，咁其实佢哋都系欧洲国家，咁欧洲国家咧真系好大部分咧系有呢一个罗马嘅背景嘅，咁样样。咁其实罗马咧系第一个民主嘅制度嚟嘅。喺呢2000年里边，佢哋系中间系走过好多错嘅路，佢学咗好多嘢，知道点解民主系咁重要，佢知道点解言论自由系咁重要。佢以为呢样嘢系 apply 喺所有人嘅身上，但系其实而家实验证明咧，其实完全唔系咁。即系其实我情况就系咁啫嘛，即系你好似请人哋入嚟你间屋企，有教养嘅人咧，佢就会咁样同你讲嘅，佢就会话，当自己屋企一样噶啦， 吓， 咁如果你系啲冇噶，吓，当自己屋企人一样啊，咁跟住之后又除晒啲物啊，又剪脚趾甲啊，咁跟住系啊，又捽脚趾香港脚啊，咁跟住之后人哋睇紧电视，你系攞 remote 转人哋个台啊，你又乱开人哋个雪柜攞人哋嗰啲食物啊，咁。人哋咪唔 like 你咯，咁但系你，说话唔系咁讲，你一开始话真系当喺屋企咁样嘅，咁但系人哋系因为信任你先咁样讲。多元文化都系一样，多元文化就 系 人哋信任你，佢觉得你嚟到你系会融入呢一个社会，你系会尊重呢一个国家嘅规则啊，或者系一啲价值观咁样。嗱，如果你系一个大人小朋友嚟到屋企，你会同佢讲，嗱，小朋友你唔可以入呢间房，你唔可以去边度，你唔可以边度。但系如果你一啲大人嘅朋友嚟到你屋企嘅，你唔会话，嗱，你可以嚟屋企，但系你唔可以入我。你睡房你不会这样讲的嘛，因为这个是大家都认可的，知道是 common sense 的嘛，这个是。但是要是大家是大人才得、是不是、如果他是小孩子的，你不讲这些 rule 给他听怎么得，你的小孩子不知道嘛，是不是。同样地，多元文化其实情况都是这样的嘛。在欧洲来的法国人的英国人的人家明白什么是民主嘛、但是你现在是找了一班不知道西方国家的 core value 是什么的人来到这个国家，那人家发癫和不尊重你的法例，还有是没有你自己的价值观，是不是很正常啊、那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在澳洲 是会送了几百人去了伊拉克和叙利亚打仗，锯小朋友的头，就是因为澳洲人戆居，他们不单止容许这些人在自己的国家发癫，还包庇他们去人家隔离其他那些屋那里发癫。以前澳洲甚至是讲那个citizenship test 的时候，又说人家是种族歧视，即是这帮左交是不是黐线的？你来到这个国家，你是不是要知道这个国家的价值观是什么先？如果你不相信自由，如果你不相信民主，你不应该在这个国家里。但是现在事实上就是有很多这些不相信民主的人就是走出来示威，拿着这些牌说 Democracy go to hell， 民主落地狱，Freedom of speech go to hell， kill the Jews， 杀杀犹太人。所以这个是西方国家的一个大大的责任来的。这样 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晚播出，下载及留言 ansetcanton.com。 澳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setcanton.com。 好，欢迎大家翻嚟第二节嘅南风窗。今日系8月15日，2014年。咁我哋第一節嘅時候就基本上講過Sydney 同埋以至澳洲嘅樓市嘅情況啦。咁我哋而家就繼續講下，可以繼續講下究竟何為好區呢，同埋究竟如果外即係香港同埋大陸嘅移民嚟到，會唔會住返香港中國人聚居嘅區域會比較好啲呢？咁樣咁呢方面Candy 係咪有啲分析，有啲 observation 想同大家講下？ 即係我想，唔係，所謂何為好區咁，你兩睇嘅。即係如果你啱啱新移民到埗，或者譬如啲準備移民嘅人咧，想揀個區嘅，同埋傳統喺度住嗰啲即係本地人嘅所謂好區咧，又有啲唔同嘅喎。咁譬如你我哋雪梨都係嘅，好多區好多而家係即係 mainly 係嗰啲中國人就聚居咗喺個馬幾個區度嘅。全世界都是這樣的，我想那些區其實你說覺得是不是好區呢？如果你對他們來說，他們覺得是好區，因為他們可能比較近車站啊，比較有些好的學校啊，或者即是買東西方面就好近一點。但是如果你用那些本地的即是那些鬼佬來說，他又覺得這些區就已經不是好住的。所以很多人 為什麼呢？為什麼不好住？ 因為你嘈雜了咯，你明白嗎？即係 唔單止係嘈雜啊，我諗係自然環境 啊、 污糟啊， 好似以前你加拿大Richmond 有温哥華咪個 Richmond 區，最初都係好多鬼佬住，咁慢慢多啲中國人住咧，嗰啲鬼佬就搬走噶啦，即係賣曬俾佢哋，咁啊搬走噶啦，咁啊即係搬去第二區度，因為佢即係嗰個大家嗰個要求或者嗰個對居住嘅環境嘅要求係唔同嘅，所以好唔好區睇你點睇咯？ 有咩唔同咧？其實可唔可以講講？ 我想可以解釋一下，其實咧 ，Sydney 佢其實佢好多個唔同嘅區域或者係社區咧，佢都有自己個特色嘅，係好唔同嘅。每一個區道，譬如你去雪梨北岸或者 Lower North Shore， 咁你有 National Park， 你好多綠色嘅樹木啊，咁樣好靜啊，罪案率好低啊。都幾中產化啦，但譬如你去到 Inner West， 可能 Inner West 就係、是、dynamic 好多，佢有好多譬如你好多姿比較多姿多彩嘅嗰個社區。咁你去到海灘，咁又係有另一種風味。咁如果你去到譬如你由橋底 Kirribilli 咁去到哇最西啦，去到 Cabramatta， 好似根本你係兩個世界嚟嘅，你好似去咗兩個國家咁，你去 Cabramatta 完全係。你會唔會好似去咗第二個國家咁嘅？所以當你其實你一個人去揀個區去住嘅時候咧，根本你要揀個社區，你要揀個環境咁樣咯。所以係好唔同嘅，唔係話一啲都唔單一化嘅咯。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雪梨嘅最大好處咧，你去咗即係唔同香港啊。香港你喺唔同嘅區，尤其是啲有屋邨嘅咧，基本上你分唔清自己去咗邊嘅，真係嘅。除非你去翻香港啲舊區，灣仔、上環，係真係西環有唔同。如果唔係咧，你去到每一個社區，其實你行咗出去 尤其是地鐵站咧，你幾難分得出自己去咗邊。咁但係呢度咧就真係好大嘅唔同嘅，因為佢有唔同嘅人嘅聚居啦。咁其實一般嚟講，所謂好嘅區咧，華人就一定係第一就聚居啦，買嘢要方便啦。因為其實華人或者係好多甚至係香港人啊、亞洲人咧，佢唔一定揸車嘅，佢唔揸車咧，佢一定要比較近呢個公共交通，同埋比較近購物嘅地方。但西人咧，我即係基本上冇乜識過西人係唔揸車嘅，即係如果佢唔揸車，佢好多地方都去唔到，亦都唔係佢哋嘅生活嘅模式嚟嘅。 近翻啦， 一般嚟講，佢哋要話所謂好區，鬼佬就最簡單嘅，即係有錢區就叫好區㗎啦，或者靜嘅，或者近海灘，樓價比較貴嘅嗰啲就係即係真係好好嘅區啦。但係華人咧，一定係睇學校網，同埋睇下交通咪方便，同埋係咪多自己有住咯。咁所以其實真係好大嘅唔同嘅。 咁同大家講翻，同大家聽眾講翻咧。咁其實而家我哋講嘅主要都係講翻喺Sydney， 喺Sydney 呢個城市嘅樓價或者一啲 observation 嘅。咁其實澳洲好大嘅，咁唔同地方個樓價其實可以一個州係升，一個州係跌緊咁樣嘅。咁啊，咁其實 不過近不過喺2013年咧，即係八個主要大嘅城市，我哋話主要大嘅城市其實都係雪梨啊、Perth 啊、Melbourne 啊、Brisbane 啊等等嗰啲咧，其實全部都係升。咁啊，當然係 Sydney 升得最勁啦，一年升14%。嗱，我而家係2013年嘅數字，唯一一個跌嘅咧，全部八大城市加埋首府，即係首都，就係、是、首都 Canberra 咧係跌，不過都係跌咗0.5% 啫。咁我真係想聽講下。 我好快咁講一講啦，而啊就根據澳洲統計局嘅數據咧，就2013年12月比喺上一年同季咧個樓價係冇升跌嘅。咁其實冇升就即係跌咗噶啦，因為你有 inflation 噶嘛。啊，咁樣就之後，2014年嘅3月比起上年同一季就升咗2.1%，2014年嘅6月就比同年嘅同一季升咗2.2%咁樣。咁呢啲係數據啦。咁實際上我自己嘅感覺就好直接嘅啫，就基本上係講緊60萬以下嘅unit 或者樓咧都係冧到叭叭聲嘅，即係 unit 係冧到都幾緊要嘅，即係 冧， 係啊，真係冧啊，因為佢炒到，唔係我話佢冧嘅意思唔係香港嗰只，即係樓，即係唔係嗰只負資產嗰只啦，但係講緊最高峰嘅時候，可能你買個兩房單位要緊係45萬澳幣。兩房啫喎，或者你市中心有啲一房啦，但我講緊係即係唔係 CB， 即係唔係最中心嘅地段，咁你可能係少少 balcony 嗰啲係講緊係兩房，咁都要40幾萬喎，咁其實都幾誇張噶。咁而家就跌翻落去差唔多可能40萬上下，或者其實你40萬落少少都應該買到噶啦。而家 我住過啊 balcony， 你住過 balcony 係嘛？係 啊， 嗰個就係 都有個湖啊嘛。 係啊係啊，都即係都係幾市正嘅區域啦。 我好中意 Canberra 噶，我覺得係好靚嘅。 係啊，真係好，真係我好少人聽到話中意 Canberra 噶。 我都第一次聽。 但是各位香港朋友你一定要知道，当我第一次去 Canberra， 我觉得它很漂亮，因为整个城市当时有秋天，就是很多红色的树，我觉得很漂亮，它有个很大的湖很吸引。但我自己数过了，我走在条街上，我揸车，当时即是一家几口揸着架车，我发觉成日我只在条街上见了9个人。所有人都是一系就做嘅，即系我唔讲 shopping centre， 即系条街度咧系见到9个人，我话呢个咩地方嚟噶？成个城市先得9个人，真系冇人喺条街度行嘅，系好清静噶。咁即系觉得，即系我唔讲公园，即系我而家讲一般嘅街道系冇人嘅。咁系即系当时啦吓，20年前以上，我觉得呢个城市好恐怖，鬼少人。 而家你攞支 AK47嘢乜乜出街扫都应该扫死一两个。應該好少少，但都係 數先數到 都係大鑊㗎啦。咁但係 好鬼少人， 但係house 嗰邊就好啲，冇諗得咁犀利。但係如果你講緊啲，譬如我哋叫做中上價嘅樓啦，即係講緊70萬或者以上嘅樓咧，就基本上跌幅好輕微，甚至乎係講緊1 million以外嗰啲都應該冇乜影響，因為嗰啲係啲買咗好耐啊嘅，即係點解澳洲嘅Canberra 嘅樓價會跌咧？係因為依邊嘅政府嘅緊縮政策， 即係 austerity 嘅政策。咁你同埋好多人冇咗份工啦，咁你好多係原本做 contractor 嘅，咁又可能冇咗好多 project 冇咗啦，咁佢哋又要走啦咁樣，咁所以就好同埋一種點樣講一種 expectation， 有啲人覺得我份工都唔好穩陣，咁又唔會去買樓住啦，咁各方面啦，咁基本上但係如果越大嘅屋越貴嘅屋咧，個跌幅越輕微嘅，即係 其實 Canberra 嘅樓價跌係正常嘅，佢唔應該升嘅。 梗係啦，邊有得升？咪好簡單 啫。最主要係冇 人 入去 啊 嘛。 唔係佢講，唔係佢講到底就係 有工咪入，啲人入去做工咯，通常 係。佢講到底就係 唔會買樓噶嘛，好多時都係租。你做你唔即係你份工做長咗，你先至會買樓。如果都係即係你，尤其是啲政府工嚟啫嘛，可能即係你可能你今次入去做兩三年，你都唔知可能調咗喺第二度做。你多數去租樓就可能會啫。即係你個樓價唔即係你嗰度即係冇移民，最主要我覺得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澳洲嘅樓價好大部分係移民嚟帶起噶嘛。 係啦，即係基本上好簡單，你要知道嗰個地方樓升定跌，你睇下有冇。 咁你好明顯啦，你移民最主要係邊兩個城市啊？咪墨爾本同悉尼啊嘛。咁呢兩個地方升得好勁咯。Canberra 係冇移民專登去嗰度，好少啊嘛，即係唔係冇，即係係個百分比係好少。你新移民你落腳落去 Canberra， 除非你揾到份政府工啦，甚至又係仲政府工喺 Canberra 啊，咁你會喺嗰度落腳啫，係咪先？ 你話啲屋 Brisbane 嗰邊啲屋都好靚啊，但係都冇升到咁誇張啊，係 Sydney 根本係炒貴曬啫嘛。咁 Brisbane 都升咗6% 嘅喺2013年嚇。 咁唔好淨係講到澳洲啲屋點靚點靚點大點大啊！澳洲都有窮人，澳洲都有劏房嘅係嘛？ 哦，澳洲梗係有啦。其實咧，好多人都真係好會錯意，以為你屋企大啫。其實澳洲嘅生活，我常常都講，我而家 unemployed， 所以我真係好大嘅感覺咧，就係其實生活係艱難。而且最近咧，即係澳洲嗰、那個即係失業率咧，係即係12年嚟嘅最高啦，超過6%， 6.4%。咁所以咧，同埋就算你哋做緊即係做緊政府工嗰啲都好驚嘅，因為依度冇所謂跳下門嘅，係咪啊 Sam？ 裁緊完好似話 政府 要 話 都 係啊，鐵飯。 但係相對嚟講係穩定過私人機構好多 嘅。嗱，即係咁嘅，即係咁嘅，咁就第一就睇部門啦，睇下你做嗰個咩部門啦。咁有好多部門都係合約形式請都有嘅。咁嗱，基本上咧，你係做政府工，你有份長工咁樣啦。咁有啲部門可能佢要 cut 人嘅時候咧，第一步就係、是肥雞餐啦，即係VR voluntary redundancy package 俾你啲人走。咁炒唔夠人啦，即係啲人走得唔夠啦。咁第二步就叫你哋啲人 apply 翻你自己份工，即係由今日就聽日開始。你就依、這個 department 嘅所有工作都重新招聘一次，咁你可以 apply 翻自己份工作，或者你 apply 其他工作都可以，咁就睇你揾唔揾到工作啦。咁如果你揾你第一 round 你揾唔到嘅話咧，就通常會俾可能一個月或者三個月時間你揾工。咁據我所知，可能 defence 可能國防部就會俾三個月你嘅。咁 depends on 邊一個部門啦。咁就你揾唔到嘢，三個月都揾唔到嘢做咧，咁就唔好意思，拜拜啦。 不過咁，無論澳洲點樣失業率點樣差都好，即係點樣高都好，生活點樣都好，澳洲係有個最低嘅收入保障。呢個亦都係我諗香澳洲人好引以為傲嘅，即係就算你冇嘢做，你唔會餓死街頭咯。呢個政府根本唔容許，即係唔容許有咁樣嘅事啦嚇。無論即係幾艱難，大家一齊即係都 OK 嘅。如果唔係，即係呢個社會就無以為繼啦。因為我自己22年前嚟嘅時候咧，嗰陣時係澳洲嗰個經濟喺個谷底度嘅，真係周街嘅人都係問人揾唔揾到嘢做。咁變咗你都會覺得當時係最困難嘅時候啦。而家唔係最困難，經濟都唔係太差，但係事實上都係有一個最低社會保障咧，我哋都係有安全感嘅。即係唔同香港咁，可能你一個人一家裏邊有一個人係主要收入來源冇咗咧，你真係慘到真係冇曬自尊冇。唔知點樣生存落去，但澳洲唔會有咁嘅嘢咯，最多供唔到樓咪算咯，唔係話一件好大不了嘅事。That's why 咧，即係啲西方人點解可以成日輕鬆咁面對好多嘅逆境，基本上就有一個好嘅社會保障咯。啊，但係頭先你哋都講得好好，咁其實就係澳洲咧一樣有劏房喎，你哋有冇聽過啊？其實 我就聽過，我亦都即係間接識人係。 係做做呢啲做做劏房生意。 哦，佢做劏房。 首先要定義下乜嘢，什麼叫劏房先？大家佢講講啊，咩你點樣咩叫劏房先？ 你認為咧？ 將一間屋一個咪間開嚟租咯，係嘛？即係本身佢唔係個 per， 即係佢個 design 或者佢成個 purpose 唔係俾你間咁多間房嘅，咁你可能係就專登走去間開佢分開分租。咁其實呢、這個我唔知道政府有冇即係其實佢唔係好即係可能未試過而家大火燒死人嗰啲嘢啦。但係其實要係好多法例要，如果真係要做劏房咧，係要揸證嚟做，係要去 council apply 申請好多嘢嘅。但係我相信而家 犯法㗎嗰啲， 係係啊，所以犯法。所以其實我話俾你聽，我其實我提開話，其實我好憎人做劏房生意，我要聽。 唔係嗱，不過我要先講咧，澳洲嘅劏房其實同香港唔同嘅。嗱，香港嘅劏房，如果我哋講嘅一般所謂劏房，其實通常裏邊有埋廁所㗎嘛，有埋廁所，有埋個小細到點都有個微波爐啊，即係話你一家幾口或者你一個人咧就自己喺埋裏邊做曬所有嘅嘢啦嚇，你出門口就離開咗嗰個單位就唔係屬於你㗎啦。一般嚟講嚇，咁所以有人將佢美其名做套房噶嘛。但澳洲嘅劏房咧，我自己所知嘅，我有朋友個仔住過，我亦都喺報紙度揾到一個資料。嗱喺2011年嘅時候咧，曾經有一個澳洲嘅 Adelaide 啊，嗰個叫阿德雷德嘅呢一個嘅省咧，呢、這、一個 suburb 咧就係、是、有一個劏房嘅單位咧，就俾人發現咗。咁佢係一間屋裏邊咧就劏咗12個房，就租咗俾53個人喎，係留學生嚟嘅。咁主要咧就租俾啲大陸嘅留學生，因為佢哋嚟到又唔識英文，又唔知個市場，咁又中意聚居啦，咁於是佢就租咗俾佢。咁但係後來咧就俾人調查咧就發現咗，咁於是就即係俾人罰啦嚇。咁佢當時咧就係每間房係收咗130蚊嘅澳幣嘅租，大概係1000蚊港幣一個月啦。咁 一個月 數其實 130蚊。 Sorry 係一個 week 啊，呢度喺呢度計一個禮拜。咁呢度 Adelaide 其實2011年啦。但我一路都知道，其實澳洲有劏房。前嗰兩年，我有一個朋友嘅嗱，佢啲劏房其實係有個 common area， 唔係包括廁所㗎，唔係每一個房裡面有廁所。其實即係板間房嚟嘅啫，好粗糙。呢一個 Adelaide 嗰間直情係揾布簾隔住嘅啫。 好多 係所謂學生，其實係學生簽證嚟學英文，但係係做工作啊，會唔係？ 唔係嗱，因為呢個報紙冇講清楚， 有簡單報道啫。但係而家少噶啦，而家因為好多即係大陸有錢咗啊嘛，以前就有呢咁嘅情況出現。但係其實或者我講講我自己嘅觀察啦，即係你話其實澳洲嘅劏房同香港嘅劏房咧，有一個概念上好大分別係咩咧？就係依度所謂嘅劏房，其實好多時候一間房佢係瞓咗5個人、4個人。咁樣呃入去，咁樣叫劏房咯。咁冇、可能冇間，基本上冇間開咯。 啊，一間房好多人住，幾個人住？ 係啊係啊，我見過好誇張，5個人、5、6人。係 啊，嗱，譬如頭先你嗰個， 我見過，我見過。咁我就我嗰陣時喺 Melbourne 見過，喺 CBD 啲印度人租過好靚嘅單位，但係嗰個單位基本上係兩房嘅啫。咁佢瞓咗10幾人入去。 嗯。 咁同埋譬如你 Canberra 都早嗰輪，我有朋友都即係瞓即係租嗰啲地方，咁又個 landlord 嗰個房東都俾人告過上法庭啦。咁其實呢啲嘢係當然係犯法啦，主要睇下要睇翻你邊個州嘅法例啦。基本上係2條法例啦，一條就係你即係賓館法例啦，唔知即係你唔同州叫唔同名。 其實如果你租俾咁多人，你要 攞牌噶嘛？ 攞牌噶嘛？ 係攞牌。 你要適當嘅消防系統啊，諸如此類咁。 即係你第一，你當你租俾咁多個人嘅時候咧，你就要攞賓館牌。咁第二就消防條例啦，消防條例基本入硬你噶啦，你一間屋你瞓咁多個人係咪先？一定係違反。咁主要係 如果你哋租個樓，你哋知啦，根本上係唔可以咁噶。因為如果你租樓，佢講明佢係租俾你一個 family， 譬如你一個 family 4個人，你要寫曬你邊幾個人喺度住咧，你係絕對唔可以分租嘅。已經唔可以分租 ，not to mention 咧，仲要係再分做90幾個，然後租俾人。嗱，我自己有個朋友嘅仔咧，係留學生啦，當時有幾年前嚟澳洲住咧，佢係真係有一個大陸嘅人咧，就唔係好似你哋咁講，係即係一個房瞓幾個人，唔係，佢係將一間都幾大嘅屋就間咗做18間房喎，每一個小朋友全部留學生啊，佢直情上網度 sell 添啊，咁我朋友唔知道係一啲咁嘅房，就幫佢個仔租咗，佢個仔都住咗超過半年。 真係一入房咧，就係、是、一個一張牀咁大嘅啫。咁然後就即係、就是、你咪上床咯咁。唔係香港嗰個35尺嗰個房咁誇啦，咁但係都係得幾十尺，有個 common area 俾人哋去廁所啊，即係諸如此類。咁呢一啲咧，你話佢係劏房，佢就冇裏邊冇洗手間，佢要一齊共用一個小小嘅 common area 嘅。咁其實呢個屋主係嚴重，即、就、係、是、絕對係犯法，佢將間屋咁樣去改裝，而係分租俾啲咁樣嘅留學生。咁仲有就係喺舊今年嘅7月咧，就係、是、喺市區，我哋呢度市區一個叫 Alexandria 嘅區咧，就係、是、有一個嘅即係嗰啲工廠大廈咧，就發現有火災。消防員去到嘅時候咧，就發現原來裏邊咧又係造成呢個又係有啲劏房嘅單位，有18個 backpacker， 即係嗰啲背囊客咧就喺裏邊住。咁原來呢一個嘅landlord 啦，業主啦，居然係日本人。咁佢就租咗俾啲嚟旅行嘅人士，就係、是、主要租俾韓國人同埋日本人。而喺日本嗰度咧，佢就有賣廣告咧，就係、是、吸引自己啲日本嘅即係人嘅。咁所以其實劏房咧就我哋唔係一定知道有幾多個數量啊，因為呢啲係 illegal 嘅。但係似乎真係喺大城市裏邊咧，這個居住情形係非常之嚴重嘅嚇。 我諗其中嘅原因係除咗價錢，其實如果佢俾得呢個錢，佢可以。都應該是一般正常的房應該都是咁上下價錢，不會話爭好遠。我諗有很多人係根本找不到一間房去。 係啊，你又講得啱。 租啊！ 原來而家租樓咧好犀利噶，因為真係好多人嚟要嚟住咧。我試過有個朋友咧喺大陸嚟噶嚇，佢去租一層樓啦。我哋已經幫咗佢好多，又話俾佢聽嗱，你要交曬成個半年嘅租，因為呢度租樓咧係最短係要簽半年嘅租約咁啊。他話去到咧係有60多個單位咧，即係60多個 party 咧，去想租一個嘅 unit 嘅，係啦，咁仲要寫曬啲 information 啊，咁即係睇下屋主咧揀你。我相信香港啲人咧，你可能想象唔到。 係啊，如果你冇固定收入啊，咁樣咧係冇人會租間樓。 同埋新移民係特別困難，因為你冇 reference 嚇，咁所以亦都係一個困難咯。 我都睇嗰個報道咧，喺 Newtown 咧嗰個人係租個露台出去。租150元，咁個人就瞓個露台， 其實都係唔合法噶。 有啲連個車房都租埋啦，租車房， 即自己 架車拍出街，然後車房可以擺張牀咁啊，可以咁可以車房都租埋出去。 我有對朋友夫婦兩人都係教書，都係即係所謂中產階級嘅，你都捱咗好多年，係住喺車房，一家四口完全冇窗噶。即係好多新移民其實唔係話屋企有錢嘅咧嚟到，即係唔好話大陸啦，香港嘅人都係捱過一啲好艱難嘅時刻嘅。而且我都話我哋嚟嗰陣時候，嗰、那個經濟係好喺好低谷嘅時候，係好即係有啲人都係幾辛苦嘅嚇。 喂，或者咁講啦，即係你即係想講嘅劏房啦。咁其實呢啲劏房嘅喺個通常咧都喺嗰啲位置咧，就會係一啲即係近市區或者近車站嘅地方，就會有啲劏房出現，或者近學校，即係近大學嘅地方啦。咁其實一啲偏遠地方咧就係冇嘅，因為你係唔會有人租你。譬如住我呢區，我呢區係應該冇乜劏房嘅。咁就因為其實 好 busy 嘅 嗰個唔係，即係你嗰個客源咧，那個客源通常好多都係嗰啲學生啊，或者一啲攞簽證嚟做遊學啊。你知遊學嗰啲係攞遊學簽證係攞嚟做嘢噶嘛？咁嗰啲即係而家。說嚟係好多呢一啲人喺度嘅，所以呢個需求係好大嘅，即係嗰啲人佢係唔會租到自己租唔起一間屋噶嘛，咁同埋佢亦都唔需要可能嗰啲單身嚟嘅，即係單身喺外國嚟做遊學或者讀書咁樣嗰啲咧，咁佢係即係劏房係啱，即係佢嘅即係個市場喺度咯，咁先會造成呢啲咁樣啊嘛。 不過係你講得啱，即係唔同香港啦。香港就生活嘅經濟又 係啦，即係香港住劏房唔係你一發覺住劏房， 啲人係 permanent， 即係長期咁住。呢度啲可能一個過渡階段或者讀書嘅期間，即係一個即係某一個特定嘅時間啦。但香港嗰啲咧住咗劏房，好老實講，你都幾難即係住得劏房啊！梗係樓價又租唔起一層樓，又買唔起一層樓添啦。咁所以香港嗰個問題其實同雪梨咧有唔同。不過我只不過想話俾香港朋友聽，其實呢度都有居住環境好差，甚至係劏房呢一啲咁樣嘅東西出現咯嚇。 哇，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其實差唔多啦，大家都要意猶未盡，或者我哋可以下個禮拜繼續做啦。咁或者今日就係咁先啦，同大家講聲再見啦。 OK， 拜拜， 好啦，咁多位，拜拜。